的力量，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千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 看那些人的奇迹在蓝天飞扬，扬帆远航风雨难阻， 描绘美好的世界，我的力量，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 北京时间16点整， 五千年浩瀚历史，三五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，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、8日、9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，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，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，赠送磁灸2枚；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，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，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，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；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，赠送同款产品2盒；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，赠送同款产品5盒，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。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。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嗯，哎，姚老师，我们结合这个季节啊，和大家说了许多这个季节应该注意的事项。 是的 啊，特别谈到了长夏开脾，大家知道了脾的重要性，什么叫养生啊，什么叫伤生啊，那你就知道脾喜欢什么，脾讨厌什么啊，怎么就会伤了脾了，造成一系列的症状啊，最后以至于什么呢，我们免疫力降低了，降低以后怎么样呢， 就容易生病了。 对了，所以什么叫抓根本源，这个源字我们上档节目没有讲，这就是源头啊。 对， 如果我们把脾胃肠能吃，吃着香，吃着消化，消化以后能够吸收垃圾呢，及时排出体外，这身体是如何呀， 这是健康和长寿的一个标准，必须保证脾胃肠这个消化系统功能的正常。 没错， 对， 人是铁呀，饭是钢啊，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。另外我们啊，在人生享受，享受什么呀，三宝一倒啊， 说的就是吃 是啊，吃啊，喝呀，睡呀。但是看看我们现在许多人，特别是我们那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人，现在吃是成了问题了，成了负担了。第一啊，没有食欲，他就不想吃，而且吃完之后呢，他不舒服，他肚胀， 胃胀啊，打嗝啊，嗳气啊，食腻啊，胀满呢， 所以这些症状都特别有、 还有反酸的，烧心的，你说他吃完了多难受。 哎，有些人呢，这个饭可以不吃，但是这个药不能不吃。 对， 他们因为有心脑血管的疾病啊， 是的， 有高血压，有冠心病啊，有的做了支架，告了不能离开药啊，还有糖尿病啊等等这些。哎，他饭可以不吃，但是他的药必须得记着吃，他要活命啊。但是你 你强吃，吃完以后的效果那就不一样了，不仅享受不了这生活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提供的物质基础，同时我们这些药啊，我们曾经给大家说了为什么要推广自然的方法呢，啊，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，但是不吃怎么办呢，要活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知道一般的化学药物它有三伤，细说我们不去说了，宏观的说三伤，伤哪个？伤胃，这是第一，是吧？有的人因为吃药最后怎么样，饭都吃不下去了啊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伤什么？伤肝。这个药进到我们体内，它得需要一个加工，它怎么达到这个质啊？得通过身体的吸收。 还是那句话，保证脾胃肠消化系统得好。 对，说为什么有的人吃了这个药以后，哎呦，特别灵验，人家经常不吃药，是吧？吃一次，它吸收特别好，就是它吸收的功能啊，包括我们化工厂去综合这个药，然后进入血液，来达到这种效果。那你药太多了，已经吸收不好了，药多好有什么用啊？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脾胃肠这个消化吸收，它牵扯着很多的问题啊。 对， 所以为什么要抓住后天之本，我想这个意义啊，一说大家都会明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伤胃，第二伤什么？ 伤 肝。第三什么呢？ 伤肾。 伤肾，你看伤的都是重要的我们组织器官，说为什么怎么伤的肾呢？肾是排毒的，那么说呢，不是你有多少毒都能够排出去啊。然后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，一个高血压吃20年来维持血压，维持血压的稳定，他吃了多少药？45公斤90斤，你看一天一片，一天两片，一天两次，不显眼儿，等累计一算90斤呢。有的人不是吃一个，不是吃一次，不是吃一片儿，有的讲究一吃就一把一把的吃啊，这样是不是产生了很多毒素？那个肾就是排毒的，肾说了这么多毒我排不了，为什么呢？我都中毒了，我还排什么毒啊？所以现在在医院里透析的人相当多，这说明什么呀？其中有一个药源性的疾病，不透行吗？不透不行啊，是吧？你的功能已经不能够排毒了，所以必须借助于什么呢？透析。我们要走到那一步，你看人活着是不是很难呢？所以我们平时怎么样把这些啊根本原要抓住了，特别是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啊，把源头是吧要把住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了，说你这个脾那么重要啊，你也说了脾喜欢什么我们去做什么啊，就等于养生。那我们就说说这脾喜欢什么讨厌什么，好不好？ 好。 我们知道了脾的两大功能，运化水湿，这是第一；二啊，运化水谷精微。在临床上有三伤，怎么叫三伤呢？一个是脾气，一个是脾血，一个是脾阳，这是在临床比较多见的。说哪些容易伤我们这些功能呢？我们先点着临床最常见的啊，我们先说说这个脾阳是怎么伤的。 好。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阳在我们身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呀？那就是人的动能，看这个阳气足不足，呵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动作敏捷，思想敏锐，这一看那说明人呢足啊。你看我们上了年纪不想动不爱动，一动就呼哧带喘的，说话没底气啊，接大便没力气，尿尿也不行，滴滴答答的，这都说明什么呀？ 脾阳 是吧？ 不足了， 脾阳不足了，伤阳了。你比如说大便，每天早晨一醒就得跑厕所，一天最少 三次两次，这就是阳，阳不足了。什么阳不足了？脾肾阳虚。那怎么得的呢？对了，一定记住我们这阳气怎么伤的，一个呢湿阻阳，一个是寒伤阳，记住这两句话就行了。说我们这阳怎么伤的，凉，贪凉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我们都非常的担心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凉了。喝水我们要喝冰镇的，啤酒也要喝冰镇的，雪糕冰激凌，是不是啊？今年天气又特别热，一热一吃凉的，爽不爽？爽了一会儿。为什么说一会儿呢？这些东西都是甜的，你看着凉的是吧，吃完这会儿凉快，一会儿还口干啊。为什么老年人他要喝热茶？这个特别解渴，也不容易得病啊。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一喝热的，毛孔打开了，把里边体内的热呢就散出来了。我们夏天这个阳啊都在表，阴在里，阳在表，阳在外。这样你一吃凉的怎么样，就造成了内伤。这就给我们很多人提供了一个教训，年轻人一定要少吃凉的，可以吃，要掌握一个度。 对，还是那句话，凡事不可过， 过为过也。 对， 可以吃，不是不可以吃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不能过了，超过我们身体承受的底线啊，伤了我们的脾阳，就会造成这种情况。这是只是说呢，脾阳伤了以后，人浑身没劲儿，总想呢躺在床上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大便呢，大便不成形，次数多，软便，这就伤阳了。一个是呢内伤的啊，还有一个外伤的。内伤呢就是我们吃的过凉了，一个是温度的凉，一个是凉性啊。我们这食物它都有性，寒热温平嘛。为什么呢？药食同源，药食同源，是吧？那个食品怎么会能够起到了养生保健的作用呢？因为它有性啊，就是寒性热性，寒热温平嘛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好了，这就是说的呢，我们伤了脾阳了。还有呢，伤了脾血了。 这个脾血是怎么伤的呢？ 因为呢，我们的思维如果过度了，思虑过度了，会伤什么？会伤脾。脾主思嘛，就是刚才那句话，凡事不可过，你过了，过了怎么样？耗伤了脾血，会出现什么？血虚。典型的就是睡眠， 失眠， 失眠啊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血不养心，心不眠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，第一要保证睡眠的时间，十一点之前入眠了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谁违反了这个规律，谁要受到惩罚。谈到长寿啊，谈到养生啊，保健呢，它有一个宏观的提示纲领啊，起居有常啊。什么叫常啊？常就是常规啊，就是规律啊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啊。睡觉嘛，就是睡觉，睡觉你不能乱想啊。要达到呀，良好的睡眠必须身体放松，躺在床上。还有一个心呢，有的躺在床上了吗？躺在了，但是干什么了？去想事儿了。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，没什么事儿了啊，静下来了，这开始八百年前的这个骨子也叨腾啊一遍，这事儿是吧？冤了，那事儿委屈了。那事儿还得操心的多了，有用吗？没有用，事情没有解决，伤害了我们身体啊，最后睡不着觉。所以我们现在失眠的人有多少啊？啊，失眠的人有38%+，那睡眠质量不高的呢，达到54.多。啊，这个比例是哪来的呢？是从刚生下的小孩啊，一直到我们老年人。如果我们把新生的小孩年轻人再去掉以后，你看看这个比例是不是上升了？这说明什么？思伤脾，伤了脾以后会不会掉头发？血不养发吗？血不养心，心不眠， 血不养发呢，那就掉头发。 发为血之余， 头发呢得不到血液的充分的供给，它会什么呢？头发的质量特别差，像柴草一样， 发干发枯，没有油性。 对了， 对，分叉发黄， 而且脾虚的人头脑不清楚，不清醒， 迷迷糊糊的 啊。为什么呢？脾主生啊，你脾血不足，你脾气不足，你脾阳不足，它生不上来啊，生不上来，营养也上不来啊，气血都上不来啊，所以头怎么样啊？是蒙咕隆咚的。那时间长了会什么呢？然后它会缺血缺氧啊，那肯定记忆力减退啊。记忆力减退发展严重了是什么呀？ 脑萎缩呀。 脑萎缩呀。所以什么事儿啊都得按规律出牌，谁违反了规律，谁要受到惩罚。话不好听，事儿它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这是伤了脾血。那么怎么会伤了脾气呢？脾气是过劳。 过劳伤的是脾气。 哎，对了，过劳是吧？你能担一百斤，你非要担120斤， 超过了那个度。 你应该有劳有逸，应该休息。你干了活，或者是为钱，有人就拿命换钱嘛，有人拿健康换钱，这都非常可怕。这笔账就没有算清楚。你得了这份钱了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份钱，等你病发了，根本就不够你治病的。所以这个呢，要悠着点干，要掌握一个度。你过劳了以后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耗气。他怎么伤了气呀？脾气啊，那耗了，你气呢散了，随着你的运动出汗就散了，所以出现了这个情况。这叫脾阳、脾血、脾气。那脾喜欢什么？脾喜欢燥，那你又吃油腻的多了，妨碍脾的运化，这是我们常见的几种伤脾的原因。这方面内容还很多，我们还给大家呢这个总结了一个偏方书。我想呢这对我们保健也好啊，一些临床的症状啊，非常简单，非常方便。 对，大家呢非常喜欢这些偏方和验方。当你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呢，用了这些简单的小方法就能解决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把李老师最近这十几年来在广播里讲过的这些偏方和验方，还有大家经常使用的一些偏方和验方，我们把它做了一次收集和整理，从头到脚共分了13个章节，大约有230多个验方，我们把它整理成册，编辑成书，取名为《验方大全》，作为呢这次活动的赠品赠送给大家。大家如果喜欢，到店里参加咱们的促销活动。这个验方大全的具体内容呢，明天我们再在广播中和大家说一说，好不好？ 在下档节目呢，我们让姚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，好不好？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，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、8日、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，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，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3瓶1095元，赠送磁灸2枚，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，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，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，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，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，赠送同款产品2盒，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，赠送同款产品5盒，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，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。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。你好。 李老师，你好。 您 好。 您好，您好。 李老师。 哎呀 哎呀，能跟您说上话，心里特别激动。 今天好好交流交流。 说起来，跟咱们香康和您还真是有缘。在我身体最不好的时候哈，这是四年前听广播时候听到您的声音，哎呀，听到了以后，您讲的健康知识真是越听越爱听， 缘分 啊，真是有缘，听了我真是， 听完了就做。 哎，您说的这个三步曲五步操，我就开始做。 啊，原先什么不好啊，身体？ 我那个肺支气管扩张，刚一不对劲就大面积感染。但是还有肺大泡，还有呢，就这个支气管扩张边上啊，他说那个泡是这个支气管扩张边上鼓出来一个小段。特别爱出血，到哪儿看哪儿都说看不好，说你这个只有那个自己养看不好，发炎了感染了只能给你消消炎，止止咳。就给吃那个叫什么云南白药，就给止住血，不咳嗽。化痰就这些啊，只能您自己保持注意，别感冒。 没错。 稍有一点不对劲儿，他就出血，还大面积感染。 一有风吹草动，你首先你就有感觉了。 哎呀，真是整天的这个困扰着我，找到半门香肠啊，就跟我拽住了稻草一边高跑一样， 揪住救命稻草了。 真是听到您的这个节目，真是帮了我的大大的困惑了。 你做了多长时间就开始见到有点效果了？ 我呀，找到半门香肠到那点儿，那经过喝上半门的茶哈。 对。 基本上不太感冒了。 哦，你看看， 一不感冒我这就不感染了。 没错。 哎呦，再搭上您那个讲课讲的那么实在，那么好。哎呦，真是深入人心。心情也好。我就听您的课，甭管三十晚上什么节假日，就这四年一里哈，我一天我都不耽搁。为了不让人家打扰我啊，每天您讲课我就泡脚。到点儿了，反正都知道。现在我的亲戚朋友，什么左邻右舍，所以我小区都知道我到哪点泡脚。哎呀，不能，这会儿不能上那个郭志兰家去了啊，他该泡脚了，听课了。 你是雷打不动了。是不是 雷打不动？真是，那真是，深入在我的骨子里头去了都。 你出的都是全勤，是不是？ 哎呀，真是。 另外，我告诉你 啊， 我跟你讲啊，我们最好是，最好通过我们这个自然的方法啊，它的优势是增强我们的体质，啊，你比如说啊，我跟你讲什么呢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是吧？你比如说，我们很多人的肺不好啊。它那根儿是在哪儿呢？它根儿是在我们的脾胃上了。大家一定要 在脾胃上。 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呢，怎么去调好脾胃呢？那就是说到点就吃，荤素搭配啊，营养均衡啊。另外，特别是呢，是吧？通过我们推肚子然后呢，让我们这个胃下行啊，让我们的脾气呢上行。如果我们一旦呢脾胃好了，能吃啊，能消化，能吸收。它就增强了，是吧？脾胃的功能，提高人的什么呢？免疫力，免疫力提高以后，它也不感冒了。就是你脾胃好了，气血足了。我们说呢，这脾呢是属于木，啊，那么肺呢属于金，它呢是子母关系，就是肺，肺气足不足，肺阴足不足，那取决于呢，看它的母亲怎么样。那就是看我们的脾胃， 是吧？ 对，所以你经常要经常做做呢小腿的脾胃经的按摩。另外呢，如果有条件的话呢，最好您经常啊用这个耐条灸这个足三里。你看着它呢是调你的脾胃，实际上呢从根上来解决你肺的毛病。我们凡是有肺的毛病，咳嗽、哮喘呐、容易感冒这。一定要就是防，如期啊，在这个季节变化交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啊要把这个三步曲一定要一点都不含糊，五步操，啊，那就是重点就防， 真是， 你又不小心了，你受点风了，着点凉，晚上一泡脚怎么样？它就表出来了，为什么让大家推肚子呢？推肚让你能吃得香，吃完能消化，消化能吸收。然后把体内的垃圾排出去，没有内热能引起外感吗？不会的。所以这个季节